纠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12:02，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直播当中。 Hold your hand and love me， 握住你的手，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相爱吧。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周末愉快。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4个小时的音乐的创作和陪伴。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就是给到您这样的一种非常舒适的听觉空间，我们能够听到能够伴随周末的出行，周末的家庭娱乐活动，以及在家里边做一些暑假作业，对不对？还有呢，朋友们会在音乐当中陪伴自己看一下奥运的比赛。没错，今天和明天呢就是两天的最后的决赛日了，所以明天呢8月8号东京奥运会就会闭幕，明天晚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闭幕式的情况，所以今天跟明天非常的关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边进行的音乐，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朋友们进行关于赛事的情况分享跟报道。 Dynamic Music for Work Down Tempo Mix，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12:13，有时候我们提到了秋天啊，今天立秋，对不对？提到了秋天，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分享一些啊，周边的一些什么落叶呀、金色的叶子啊、金色的叶子飘满地呀、地上这样一些个脚印的过程啊，等等等等。那其实关于今天8月7号，天还挺热的，对吧？好像貌似一点都没有立秋的感觉。但也许到了晚上就会不一样呢，是不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可以来跟朋友们聊聊看你身边的秋色，你所经历的秋天和你想要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是温度，是气候，还是那些个花草的颜色，可以把一些你身边的秋色或者是你的期待发送照片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来感受一把你身边的秋天。 Down Tempo，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让自己的情绪得以释放。周末愉快。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 Down Tempo。 我们在城市的生活里边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慢慢的节奏。那其实呢，无论是秋天还是夏天，这样的一个界限在这个季节当中好像略有点模糊，对不对？很多人会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那秋雨到现在应该还没来，不用着急。其实前些日子这个雨水已经挺大的了，对不对？那么在夏天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雨水的滂沱，给到了我们内心的一些火热的一些浇灭。但是在奥运赛场当中，可以说热情似火。那今天和明天我们来继续感受一下关于在这两个决赛日里边到底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的音乐当中可以听到的大自然里边所给到我们的雨声，还有那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当然树叶落地的时候，如果你用心听的话，在周遭也会是有声音的。那继续来听我们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Choice Event My My My， 来继续我们的下面一个时段节奏驾到。 Stay tuned， 一会儿见。 Shine onPassion i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my, my.

8:34，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为您带来的第一个小时这样的迟放音乐内容，来到第二趴，就是 After Hours Playlist， 能够让我们去激发一下城市生活当中那些个能够让自己默默的去思考的配乐作品， Inspiring Downtempo。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到来自于 Dynamic Music for Work 之后，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这半个小时的内容。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你可以把思绪在城市瞬间飞跃到非洲大陆当中，去畅想一下以前我们在看动物世界也好，在看人与自然也好，在看各种各样的动物纪录片的时候，都会提到塞伦盖蒂大草原，对不对？还有像是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园，这里边我们不只能够看到动物，它们的活跃，它们的休憩，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季节变换所带给我们的色彩的变换。我们也许能够看得到那些个摄影师们，他们带着长枪短炮匍匐在草丛当中，和整个大地色融为一体。而这个时候，动物们并不知道有一个镜头正在对准它，也许是大象，也许是豹子，也许是一只鸟，但是这些时刻将会成为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于动物来讲一样，对于摄影师们来讲也更是如此。那一些照片等到回来了以后会说，那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那一个秋天的下午或者说是夜晚，我们拍到的那些精彩的瞬间。功能不在于自己欣赏，悦己更要悦人。我们用音乐分享美好，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要通过音乐让自己获得秋天的快乐。而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节目也要给您带来连续的一些歌曲，我们为您总结整理了特别适合立秋秋天去聆听的30首的英文单曲，其中不乏有很多耳熟能详之作，所以也邀请大家持续来关注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我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去分享不同时代不同时段的那些音乐给到我们的记忆。12:37，这里是节奏驾到，希望你可以来喜欢。 Stay here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12:48，我们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来马上关注一下奖牌榜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中国队还是位居第一，以37金27银17铜，总数是81枚奖牌，位居第一位。而美国呢是32金36银32铜，总数是100枚奖牌，位居第二。日本队呢是24金11银11铜，总数是51枚，排名第三。我们当然了，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一骑绝尘。中国组合女子500米的双人划艇夺金了。可以说呢，东京奥运会当中的皮划艇项目女子500米的双人这个划艇决赛，我们的徐诗晓还有像是孟雅啊获得了金牌。冲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保持着是绝对领先的一种断层式夺金的，百舸争流，气吞万里如虎，一骑绝尘，也尽显了我们的中国速度。我们要祝贺中国皮划艇队。稍后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和第三个小时，跟您继续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立秋当中，这个时节里边我们怎样听那些适合于秋天听的英文单曲。我们给您整理了30首的英文好歌，而在下个小时一开始呢，我们也可以把歌单提供给大家供您查询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小航。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了各位。

开始今天我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节目13:04，刚刚的开场歌曲来自于 Alan Walker featuring North Cyrus 以及 Digital Farm Animals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首 Off Us Down。没错 ，fall 有瀑布的意思，也有秋天的意思，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以后，就要跟大家伙来去分享一些立秋了，大树听过，叶飘落，对不对？这些个特别适合在秋天所听到的英文歌曲了，一首接着一首，根本停不下来了。而我们马上耳边传来的声音，来自于查理普斯断眉哥 ，How long 啊？要等多久气温才可以能够回落一些呀、啊、太热了吧。来自于断眉哥查理普斯啊，最近的查理普斯在跟他待着也是好像稍微的胖了一点点，不过没有关系啊，我相信这些歌手们他们在开演唱会之前未来一定会能够捡回去的。听一首老歌吧，致敬一下我们所爱的秋天， If you love me 来自于 B.B. King。 Why should we

say. 来自于 Gandigro 火了啊，就这么火了。在这个奥运会赛场当中，真的是有太多的运动员们一下就火了。我们面对他们的好的成绩，真的是为他们加油鼓劲，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开心，而且骄傲自豪。我们中国运动员们有这么好的成绩，也是有这么好的一种环境进行培养的。那当然了，今天下午还有很多的比赛要进行，决赛的内容包括呢，像是男子的十米跳水啊。刚才我们也跟朋友们提到了十米跳台跳水的决赛，2:10的时候呢，有女子的空手道啊，女子组的61公斤以上级别，以及女子的陈亮级64到69公斤级的拳击，这是在2:00多的比赛的情况。而在3:00以后呢，还有女子组的60公斤、61公斤以上级别的空手道的比赛的决赛。可以说今天明天两天都是决赛之日，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特别值得去看的比赛，一定要守候，一定要用音乐进行伴随。而明天还会有4场比赛，包括有日本队对美国队的篮球的女子金牌赛，还有像是巴西对美国的女子金牌排球赛，以及呢像是明天下午的1:01有男子的轻量级的拳击的决赛，还有女子的手球金牌赛，法国对阵俄罗斯奥委会。 Ellie Goulding 那首单曲当时唱遍大街小巷的 Love Me Like You Do， 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llo, it's me.

可以说他的出院也鼓舞了其他所有的新冠肺炎的患者，也给了我们在公共卫生当中啊参与了抗疫的100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信心。也要期待这样的一次本土疫情能够早日获得平复。来听来自于 Halsey 那首 Hold Me Down， 秋天的歌曲，秋天的心境，秋天怎么听都不一样。这些歌曲大树听了，叶子也会逐渐飘落。 To a three-piece, and he told me I was holy. He's got me down on both knees, but it's the devil that's trying to hold me down, hold me down. Sneaking out the back door, make no sound. Knock me out, knock me out. Saying that I want more, this is what I live for. Hold me down.Taking what I want and calling mine. I'm helpless, clinging to a little bit of spine. They lash me, telling me I'm running out of time. They shush me, walking me across a fragile line. I sold my soul to a three-piece.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re, no,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Mama told me, go make yourself some friends or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7 years old. Seven years, 七年，也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也来到了第七年当中，14:16，我们继续来听歌曲。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其实，在乒乓球的男团决赛之前啊，刘国梁也是给这个即将登场的马龙、许昕、樊振东队员等等的啊。特别逗，他就说了一段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们的攻势非常强，我不信有人会赢得了中国乒乓球队，就凡尔赛了啊，沉浸式的训话。Counting Stars 让他能够赛出好成绩，来自于 One Republic。 Like a swinging vine, 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Burn down this river every turn. Hope is our four-letter word. M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drowns meMakes me wanna fly.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Makes me feel alive.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Counting Stars 来自于 One Republic，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直播进行当中。Remember Me 啊，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呢，再去回味一下当时我们在看《寻梦环游记》Coco 那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心情如何？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音乐有30首的好歌曲， 都是能够让我们去回忆一下秋天的一种情怀。到底秋天适合听什么样的英文歌曲呢？今天给您一些答案了，所以呢，整个的歌单我们也为您安排好了，就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供您进行实时的查询。所以呢，现在就可以打开一下微信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没错，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歌单这两个字，获得我们今天的秋天的歌。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 for I will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这首歌曲 Rhythm of the Rain 这个雨中的节奏，这样一首歌曲应该说是太多人的经典的记忆了，对不对？

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13:33 Welcome back，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说是一首接着一首为您带来秋天适合听的歌曲，英文歌曲啊，一个大的集合。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Sigala 带给我们的 Easy Love。 谁说秋天的歌曲就不能够轻快一些呢？是不是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秋天听的歌应该都比较悲情一些，是不是？但并没有，这首歌我觉得完全可以代表很多人觉得秋天是清爽的一种质感呢、啊。14:3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秋天的歌单吗？我们为您准备好了这30首的适合于秋天立秋时节所听的英文歌曲，供您查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等你来哟。One Republic, If I Lose Myself， 继续把歌曲送给自己。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不要在秋天迷失自己哦，在音乐当中找到自己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stayed up at the sun， thought of all of the people, places and things I've loved。 I stayed up just to seeSee your life out the window tonight.

this hurt that I've been through. I'm missing you like crazy. You told me not to cry when you were gone. But the feeling's overwhelming, they're much too strong. 这首歌曲应该来自于我们大家伙都非常喜欢他的声音极具有识别力的 Sam Smith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他的名字叫做 Let Me Down。 这样一首歌曲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搜索看一下他的 MV 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他这个歌曲还有不同的版本，有更快的 Remix 版本，还有呢像是更慢的一个慢版。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版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如果是我个人的喜好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加喜欢那个超慢版的，朋友们不妨到时候去搜一搜看咯。 O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听我们来自于邓建超这首 Got Me in the Mood， 也是来自于他的全新的专辑《逃离孤单星球》当中的首打单曲。14:46，在秋天适合听的那些个英文歌曲，一起来听。 In the middle of that road left way you're making more. Can't reset you're so cute. 1+1=2. Just a look got me shook, trembling my shoes. I wanna show you all the finer things to do. So baby can't be controlled, cause I want to know. Get me in the mood, get me feeling all so right. Get me in the mood, get me feeling all so tight. All the things that we can do, finally dream come true. If you wanna take your time, I wanna sing it through. Cause I know I want you. Just a look on your shirt, trembling my shoes. I wanna show you all the finer things to do.

Love 来自于 Westlife 西城男孩的一首老歌。那今天我们在听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这里边还带着一种浓浓的推着我们往前走的一种动力在这里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第四个小时直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11:05继续来听 Vistone Kelsey 带给我们的一首 Nevada。Louder, loud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所听到一首单曲呢，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来自于荷兰的电音双人组合真的是啊能力满满，而且这样一首歌曲也是被各大的短视频平台呢用作了 成为神曲一样的存在，很多人用它做这个短视频的配乐。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Zedd featuring Jean Bellin 带给我们的一首 Beautiful Now。 是的，好看就现在，这里是节奏驾到，好听就现在，秋天来听到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带。Now 来自于 Zedd，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了。第四个小时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能量满满的存在 ，Holiday House Melodic Mixtape。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还在正在进行的是跳水的男子十米台的冠军赛啊，金牌赛，以及呢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团决赛、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还有是各种各样的关于奥运赛事的相关内容，我们一会儿跟朋友们也会实时的进行相关的报告。所以说，您可以踏踏实实的听歌啊，听音乐。当然，同时呢，还要跟大家来去继续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秋天的节奏啊。秋天的时候，心情的变化会比较大。白天跟夜晚的时候，好像这个差距会更大一些。所以呢，我们用音乐给到自己朋友们这个心情的伴随是一方面，而在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调剂，对不对？心情的波动的时候不要太大，要不然的话，自己可能会带来一种走不出的小圈子跟误区。在这里期待你可以来通过音乐跟我们来一起进行相关的出行互动，在这里给自己的心灵多一些阳光吧。既然是夏天，既然是秋天，既然是夏秋之交，既然是立秋当天，我们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模糊的界限。 15:16，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刚刚是来自于 DJ Chris Luno 带给我们的 Night Souls， 夜间的一种思考。对，在脑海当中，往往夜间特别的清醒，对吗？这并不是什么神经衰弱，而是有一些朋友们会在夜间更加愿意去思索一些白天可能容易被打扰的事情，在夜间的思索。继续来听音乐，就是来自于 Catching Files 带给我们的一首 Opus。这个欧泊大家知道吗？在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著名的有色宝石，可以上网自己了解一下啊。来自于 Anham Remix 的版本，节奏驾到，来开启一下今天我们的奥运的节奏陪伴。15:20，那么为什么要今天放送这样一段音乐作品呢？来自于 DJ Chris Luno 的作品，原因呢是当时我们在寻找关于秋天的电音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了这样一个场景，而这个场景就跟我们的秋天这个季节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要跟朋友们去还原一下当时的 DJ Chris Luno 他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可以说他是面朝镜头，然后呢人的背后是一大片草坪，而这个草坪的颜色不是碧绿碧绿的，而是已经有大片大片的泛黄了。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季节基本上 草已经开始要准备枯萎了。那么那个时候太阳的颜色又是什么呢？不是说朝阳，也不是说那种夕阳仅存一线的感觉，而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午后这个时候，这样太阳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的角度能够射在这个草坪上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因为有一个屋檐的存在，所以 DJ Chris Luna 他的人是在屋檐下面的，人自己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光线所照耀着，因此呢他的面前是相对比较的黑暗一些，而背后却是光明，这样的一种明暗的对比和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特别的契合。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他的 Catching Fire 的 Opus， 继续来听 Martin Rus Have You Ever，来自 DJ Chris Luno 带给我们的 Holiday 假日 House Music 混音带。秋天适合听这样的音乐吗？答案一定是正面的。Brand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9:25，刚刚的消息，那么在我们的奥运会当中，我们中国队再次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已经拿到了第38枚金牌。那么在今天呢，也是刚刚结束的奥运会的跳水男子单人10米台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曹原获得了金牌，杨健获得了银牌，而英国的选手也叫做 Tom Staley 获得了铜牌。我们要祝贺跳水梦之队，棒棒的。

Thank you. 15:40，我们耳边的音乐又开始变化了一些节奏。刚刚我们听到的 Trip 来自于 Mark Tremona， 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Booker Shade 带给我们的一首 Perfect in a Way， 来自于 Ben Bomer 带给我们的混音版本。那今天我们的 DJ 的名字叫做 Chris Luno， 他呢也是就在去年的秋天带来的这样的一段的混音作品。所以说用秋天连接秋天，用音乐连接这个世界。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准时送上。我们的直播呢也到了今天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当中了，如果说想错过了这个直播之外再要听听看那些个我们节目的回放，没有问题，马上赶紧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马上下载听听 FM， 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稍后还有另外一首单曲叫做 Soma， 来自于 Return of the Jade。 Perfect in our own way, we come home tonight. 15:4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今天节目的完整的歌单的话呢，已经可以通过公众号查询了，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已经为您摆好了一个歌单啊，按照我们的第四个小时的播出顺序排好了一下电子音乐舞曲的音乐名称跟结构，所对应的时间码都已经能够让您查询得到了，就是这么的方便啊。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可以获得一下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适合于在秋天聆听的这30首的英文单曲以及电子音乐舞曲的秋天治愈系的音乐选择。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能回复进群获得主播的二维码加入听友群，我们在听友群里面会一直发放各种各样的音乐福利的。所以说呢，用连接你我的方式不只是音乐哦，还可以用我们的听友群连接起来才行。 在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里边，我们也依然可以在群里边互动互动，分享那些个好的音乐，分享那些你耳边平常爱听却听不到的电子音乐作品。独家奉献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Beijing, this is Mike Williams, and you're Hello, Beijing, this is Landscape. Yo, Beijing, this is Kirby.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Hi, guys, this is Vasi.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llo, Beijing, this is Santa Van Dorn.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Cheers.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Beijing Music Radio. The Rhythmix, here come the beats.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 DJ Chris Luno 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The Ride。 那其实呢 Chris Luno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那他呢也经常呢会在户外进行音乐的创作，甚至呢在车里边，没错，他也使用着 DDJ 400和 DDJ 相关的这样一种便携式设备，进行在车里边的配合一台电脑进行创作。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会说啊 ，DJ 们他们在这个混音的时候，所谓叫打碟的时候，在干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的简单啊，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描述，就是说把歌曲与歌曲接的没有任何的缝隙，对不对？那么让我们听不出来这是两首歌就对了，就是简单的说法，